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北韩可能在朝早八至九点发射。试射的导弹可能是仲在研发阶段的新型导弹，是平壤今个月以来第五次试射导弹。有分析认为，南韩军方未有发布北韩今次试射的地点和时间，显示韩方或者未能够提前捕捉到朝方发射导弹的迹象。探测、追踪和破坏导弹的作战体系、杀伤链系统可能存有严重漏洞。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0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3点，跌412点，总成交金额1,46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3点，跌3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8，跌2.8；盈富基金24.4，跌4毫；美团225.8，跌7蚊；阿里巴巴116.8，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2，跌1.44。友邦保險85.35，跌2.7；中國平安61.7，跌3.75；京東集團280.6，係跌8.6；比亞迪股份242.4，跌9.8；小米集團17.62，跌5.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8，英磅10.504，瑞士法郎8.487，澳元5.565，加元6.161，新西蘭元5.199，歐元8.8015。每百日元對港元6.8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23。日經平均指數報27,131点，跌457点。港金報17,090元，跌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8.72美元，賣出1,839.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对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果栏。咁喺封路方面，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咁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

1月25号，苏动音乐， 喂喂喂！ 预估一下，今日6点钟，我哋嘅嘉宾咧将会有泳儿啊！我谂要加个 title 喺前面俾佢， 系乜嘢？ 即系例如诶，苏动音乐之友啊嗰啲咁啊，但系成日都咁啦。 我要实咁样讲啦，每一位上嚟嘅嘉宾都系苏动音乐之友嚟噶， 因为佢收我哋嘅卷轴数量都几 多， 因为上次做访问嘅时候数都几多咁。咁但系今次呢一卷又犀利啲啦，同埋我谂好多朋友都期待咗好耐噶啦，即系佢三个系列。之后咁啊，终于嚟到终章，然后推出咗新专辑《得力入数》嘅咁，咁一阵间就会详细回顾一下啦，亦都会介绍呢一张专辑里边最后一只推出啦，同埋都最新嘅拍台嗰叶落冰川嘅。 冇错，总结晒佢过去呢个三年以嚟嘅 project 啊，非常厉害。 耶耶耶耶耶！好啦，今日 点先？你好似琴日咧，我即系我都有铺人嘅，我有夜晚瞓唔着咧，我就会 stalk 下人哋啲 IG 嘅咁样。咁你知啦，IG 而家咧上边咪有啲 story 咧，就会根据你平时睇边个人咧嘅次数多，咁佢又会排前啲噶嘛。唔知点解硬系成日弹你出嚟嘅。咁我又 因为你中意我啦， 系啦，你点话点好啦吓咁样。咁啊，跟住然后咧就。啊！琴日好似見到你都周圍走喎、 啊，周圍走啊！琴晚，因為琴晚本身就同朋友去有啲嘢拍嘅，咁、所以就夜遊香港啦。 OK， 係啦，夜遊香港意思真係徒步，即、就、係、是、你當個零鐘啦。咁、我哋定個地點就由旺角行去尖沙咀。 好近啫， 其實好近嘅。 旺角行去尖沙咀，平時啊行街都行咗去啦。 係， 不過又講真嘅，即係又可能未必係呢、夜晚嘅時間行，又或者其實因為老實講嘅呢一排晚上咧，你會見到條街真係少咗人，咁你會發現哦，原來夜晚清靜少少嘅時候，都啲景色又好唔同嘅。 係啦，因為嗰個概念咧。啊，都可以講，因為本身就同啲朋友類似自己玩啦，就整咗一隻叫做賀年歌。咁你賀年歌就係啲好喜慶嗰啲咁樣樣嘅。咁然後喺嗰個畫面上面究竟點樣呈現呢？咁我就諗，我哋有個諗法就係喺今年冇年三十年廿九嘛，咁人哋倒數就可能會有啲咩賀年節目咁樣，大家啲師傅講下生肖，巴啦。咁就不如將嗰只歌咧 loop 一個鐘頭，就喺咧啲人 count down 個一個鐘裏面咧，嗰只賀年歌咧就 keep 住 loop 住咁樣擺上網。咁、但係你畫面發生咩事咧？有一個鐘喎、咁，即係就話不如拿住嗰啲年花咧，就喺條街度行一個鐘，好似你睇嗰啲街景啊，日本街頭啊，啲人好中意睇慢電視咧，或者好似喺日本街頭度行啊，香港啲地方行、啊， 好興噶嘛！外國會有啲 channel 可能去24小時，淨係影住架火車喺度，係 啦， 咁啊影住火車沿路嗰啲景色咁樣嘅。 係啦，因為你其實香港之前啲電視台都有會播嘅，真係喺一架車嘅車頭嗰度 set 咗個 cam， 咁然後嗰段片夜晚就係佢 keep 住喺香港唔同嘅街道度穿梭，咁你就睇住嗰啲景，你唔知佢會去邊噶，咁但係就有一種你當佢少少好似熒幕保護裝置嘅嗰種， 見過， 係啦，嗰種感覺，咁我就咁不如試下用呢種形式推住嗰個蓮花喺香港嘅地方行，用一個鐘頭，咁我就諗啊，一個鐘頭行咩地方咧？咁啊覺得。即係同埋要攞啲道具嗰樣嘢，咁、所以旺角就做咗起點。咁、 okay. 不如行去尖沙咀啦，咁你中間有啲嘢睇，你可以穿過譬如廟街啊，跟住行去尖沙咀海旁，同埋一啲係 suppose 平時好熱鬧嘅地方，究竟喺而家2022年1月呢一個年份嘅香港，真係夜晚可能 少咗 啲糖食啦，6點後嗰、那個香港會變成點咧？咁、就有個咁嘅概念啦，因為同埋你。个前次头先我咪话一路系 loop 住嗰个贺年歌嘅， 系 贺年歌好喜庆， 系 如果画面如果好冷清咧，就有一个好强烈嘅冲突感啦。 哇！咁所以嗰只你摆喺music bed 嗰只嘅贺年歌都好喜庆嘅， 系啦，即系一系真系传统嘅贺年歌嚟嘅。 O、okay, K， 喂，但系咁样，即系通常咧，你都知道，学我头先话斋，旺角行去呢个尖沙咀，平时可能 weekend 大家行街咁样都行咗去啦，即系沿住个弥敦道。讲真句，半粒钟乜嘢都行完嘅。讲真，你嗰条路线即系头先听到有庙街啊，可能有尖沙咀海旁啊，有冇点样兜法咧？ 即系旺角，其实我哋就沿呢个弥敦道行。咁一路行到去油麻地嗰边就屈入去庙街。 系 跟住庙街一路过到去佐敦，屈翻出大路，就即系弥敦道啦，都系一路向前行咯，直至去到近金巴利道嗰度就转入去、就上乐士佛台，因为中间我突然间本身冇乐士佛台呢一点嘅 ，OK， 咁但系就谂紧啊。 究竟而家上面系一个点样嘅状况？因为永远去咧，夜晚去嘅话，一定 多人噶嘛， 多人啦，人山人海，好热闹。咁琴日特别罗斯福同埋有条斜路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未有感觉。 通常嗰条斜路咧，去到某一个时间咧，啲人就会企唔稳噶啦嘛。 就成日 等车啦，或者喺度等车啦咁样。 系啦，咁跟住咁上去个斜路都未有感觉噶，一真系转到上去一望咧，其实你都预计到系冷清，但系原来当你真真实实企喺现场望住嗰种冷清，系有少少 impact 嘅对于我，即系哇，系未见过夜晚嘅洛斯佛台系咁啦，跟住系啲灯系熄晒，即系你唔会嘥灯油火蜡啦，一个人都冇，净系得啲街灯射落去，暗暗地一条巷，跟住就推住架车仔望住就觉得，哦，即系有种慨叹喺度咯。 所以你记唔记得咧？有套电影咧，就系呢个红 van 啊，即系旺角开往大埔嘅红 van 咧。 系 嗰阵时咪拍到一个好冷清嘅香港，一个人都冇咁样， 系 咪一路拍完个上集都冇下集嘅？佢话下集而家拍就可能可以好快完成到， 系 因为你好容易可以揾到一啲真系深夜系冇人嘅香港咁样样。 系啊，嗰阵时睇嗰套戏嘅时候，你都会觉得佢 好劲啊， 系啦，你会觉得哦系，如果系变成咁样样，真系四野无人嘅城市嗰种冷清会点咧？电影睇到啦，而家你真实感受到，同埋嗰啲地方你去过， 是 有一个好强大嘅对比嘛。譬如行去你经过譬如柏丽大道咁样，都有好多嘅铺头喺度啦。咁当然就落咗闸啦。咁然后啲灯咧就照着晒，咁你望到嗰种又系嗰种冲突感咯，好光猛噶，有晒嗰啲灯笼挂晒喺度，但系啲铺头开唔到，咁你就会觉得哦。又是一種咁樣 contrast。 但係呢啲鐘數，即係其實好老實講嘅，喺呢段時間，我夜晚真係好少出街，亦都冇去到啲人煙咁密集嘅地方啦。咁樣，因為我本身都唔係住市區。我想問，即係其實以尖沙咀為例咁先算，其實都應該仲有啲小店，可能唔一定係食嘢嘅，或者可能係可以俾人外賣嘅咁先算，應該都仲會係開噶嘛？應該都仲會啲人可能收工排隊，喂冇糖食，咁不如是但啦，買串燒賣又好。好买个鸡蛋仔啊，好攞翻屋企食啦。咁有冇呢个状况？ 都有噶，有啲铺头就即系可以买外卖咁咯。咁你就见到嗰啲真系大排长龙啦。因为去到嗰个时间，你要搵嘢食，即系我哋都 真系好艰难啦。 我哋都肚饿啊，即系你行下，即系虽然话个距离唔系好远啦，行咗一个钟都会肚饿噶嘛。咁你就真系脑里边要即刻谂，究竟有边啲地方有机会买到外卖咯？ 有冇啊？有冇最後成功 嘅？行到尖東嗰邊有咯。 OK，, okay. 尖東嗰邊就有，但係你內街嗰啲平時好熱鬧嗰啲就少啲。同埋啲嘢食，你平時食開可能未必適合外賣嘅。舉個例，你想食碗拉麵咁，你要外賣 冇得外賣 有難度啦。你食碗粉嘅可能都唔係間間容易做到啦。食碗魚蛋可啊外賣，咁佢間鋪都做唔到咧。 即係可能食碗簡簡單單嘅狗仔粉都勉勉強強 都仲好啊，因為你買完仲要諗我點樣 handle 嗰碗粉，天天喺度食咧。 晒汁又唔卫生，咁你又揾个地方可以冇咁多人嘅食，又系好困难嘅事情嚟嘅。 系啊，所以一路行嘅时候就即系嚟已经好耐冇试过咁样好静静地俾自己喺香港嘅地方咁样行啦。咁而仲要一行嘅时候，嗰个画面系咁就觉得哦。同埋哦， 即系因为同埋尤其咧，学你话，即系你本身呢个 project 嘅初衷系同新年有关，即系你谂下以往嘅新年嗰个气氛，去到呢个星期，应该大家咧行出街已经系买紧利是封啊，好多嘢噶嘛，即系好多嘢准备噶嘛，买下瓜子啊、剩啊咁嗰啲嘢。我今年都冇啊，我今年都即系本身话以往可能，其实我通常都会早啲买，我唔会喺拉屎嗰几日咧年宵最多人嘅时候买，因为我真系好怕，我系有少少人群。群恐惧症嘅，咁所以通常我自己会plan 早少少一个星期咁样就会买定晒呢啲挥春啊各方面嘅嘢，而今年我都真系冇，我好环保地今年系攞咗好多上年用剩用唔晒或者可能用完之后仲 keep 得好好嘅嘢就攞翻喺屋企，今年唉唔紧要啦，反正拜年都冇乜人上嚟噶啦，今年不如系咁意思摆喺屋企或者贴下喺屋企咁样啦，就环保少少啦咁样。 系。因为咧，老实讲，我系一个节日之鬼嚟嘅，我觉得喺生活当中。 你平日都系咁样重复咁样啦，大家都系翻工放工啊，咁啊间唔中人食下饭啊嗰啲咁，当中你要揾啲嘢可以叫做有少少冲击啦。我觉得节日对于我嚟讲系，所以点解我会特别中意嗰啲咩圣诞啊？即 系 圣诞我最喜爱啦， 跟 住农历新年我都 OK 嘅， 系因为有利是收啊嘛。我本身咧最喜欢咧，我本身最喜欢农历新年，但系由今年开始可能会排第二，因为要俾好多钱啊，今年要派利是啦， 系系。咁跟住去到一样嘢，我都觉得幸运嘅，因为即使出面嘅地方唔系即系正常啦，大家 close down 咗各样啦，我屋企本身都会有少少布置，即系都系嗰种啦，生活当中的一点甜啦。咁所以农历新年屋企会挂下少少装饰，咁、 哦、 变相咁你喺屋企。自己屋企人都感受到嗰樣嘢，然後再加上今年阿爸又好有心機咁樣預早買咗啲水仙，跟住自己整，跟住慢慢即係培植佢，培植係咪啊？ 即係養 下養住佢，即係預早已經養緊 啦。係啊，因為你到時你要嗰時間靚要開啊，所以係要提早少少養定。 係啦，咁佢就比較有心機喺屋企就養緊啦。咁我又有啲時間又問下佢啊，今年嗰啲點買啊？好似买餸啊！今年啲花点卖啊？ 平啲 啊！今年啲货都，老细散唔散得去啊？咁样 系嘛 ？OK 嘛？咁嗰啲，咁你就见住佢点样打理啲水仙咯、 嗯。 由之前买晒翻嚟，跟住点样浸水啊？又唔知点样要割开啲，佢 都 有解释啦。 嚟噶，系啊， 系啦，即系当你有时间嘅时候，你冇办法出去出边去感受气氛。在自己屋企嘅嗰個範圍裏面做一啲咁樣叮叮噹噹嘅嘢咧，叫做 feel 下嗰件事咯、 啊， 生活中的一點甜咯， 煎下高食咯，我而家都開始煎緊高食啦，好、 really? 多高啊，唔知點解，即係你都知啦。阿爸阿媽嗰邊又整啲糕嚟，跟住然後可能外母嗰邊又整啲糕嚟，咁跟住啲朋友又攞啲糕嚟，咁你食唔晒噶嘛，咪提早少少開始食咯。琴日已經食緊啦，講真，呢排啲晚餐就係糕咯，全部都糕。 不如嚟一磅一磅，你而家嘅磅數幾多啊？ 唔好講， 過年之後我哋 真係嘅， 睇邊個升幅勁啲啊？ 真 係要整個懲罰啦！ 真係重咗，講真。我今晚翻去磅一磅，睇下個磅數係幾多。我聽日話俾你聽。 聽日啊嘛，好，我哋試下 battle 下。边个升得最多嗰个有惩罚唔知道迎嚟嘅农历新年你会怎么样去安排呢又或者你不是一些崇尚节日的人的话可能就平平淡淡地过嚟紧嘅农历新年都不出奇 每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见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时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全然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

带你有带你有胡鸿钧、严明喜，爱是大种缺陷的美。人同人之间嗰种引力好奇怪嘅，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啲朋友总系一啲坏人嘅涉石，涉涉埋埋全部环绕喺身边嘅都系一啲唔好嘅对象。但有时咧，好嘅对象又硬系产生一种抗力，唔到自己噶噃。 让我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宽放慰藉渗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出的这句礼物如地冷霜，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守一个渐渐的 路旁。 I'm crying for you。 Featuring Aga 江海嘉 I know，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选择了吧，无法被爱的事。 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租，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 Cool, cool, cool. 独享升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他不懂我的内心任意，藏着最有个性小小这数十年。 蔚蓝 Little Miss Janice， 是的，有些人是散发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人和人之间抗力就是来自这种无办法互相理解。 这是得起跟我去入定，合作合作是最终长命，怨气之中只爱上直径， 那没计啊， 以这放松感觉似发力，就开着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 唯有提升下自己啦。 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照，为前来悲伤的歌调，有当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细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千亿种画面如红楼汹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已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外掉通歪世道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悲伤的格调，又当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于我屈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又觅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狂人去追逐片。 渐默化似水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致放松感觉已上升，走进入初生的生命，无念之内，无念之外自明。 话冇办法去了解其他人，其实你又够唔够了解自己？有冇为自己进行内观呢？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 JI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嘅外展接种服务团体预约到卫生署辖下学生健康服务中心。或者流動接種站到校注射，亦都可以透過團體預約方式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至於伏必泰，學校可以團體預約安排到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注射。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8至20度。明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呢一个演艺学院嘅，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住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的，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港岛路面中环的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北打街一带就有些挤塞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嗰段就较为多车啦，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嗰段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啊。仲有伟业街，伟业街去龙翔道观塘道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启祥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就近住呢个九龙城交汇处比较繁忙少少。新界咧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到安定村段就多车，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段就繁忙嘅，咁啊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葵涌嗰边嘅上角街因为要配合强制检测嘅安排啊，咁所以喺日葵楼外边嘅上角街继续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自己有的东西。 我就想试一下转换一下跑道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嚟，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齐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儿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揾嚟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 mode。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佢嘅 project 都已经维持咗一段时间，迎嚟佢嘅结尾啦噃。 我哋都期待咗好耐啊！既然系咁，我哋梗系要写句劲啲嘅、威啲嘅俾佢啦。听住咯， 沟渠唱咏，坚定不移。 今次呢一句真系要睇实物先 feel 到有几劲啊！ 写法系唔一样噶，对联嚟噶。 系啦，我哋今日嘅苏音乐嘉宾有泳儿嘅，系啦，我哋咧话呢一卷咧系要睇，系啦，即系我哋将泳儿咧摆咗喺两句嘅结尾嗰度，咁样样好似将你个名冚咗落去。 我见到啦， 系咪你见到啦？ 系啊系啊，我明解啦。 即系话见到实物先明白嘅。 诶、啊，好好喎呢个。 因为我哋受嗰个灵感嚟自于真系诶、花开沟渠叶落冰川呢两个，觉得咦系、啊、可以可以整一对工整嘅，点、啊、样将你个名字放落去咧？咁我哋就将泳儿两个字拆开一两句个尾嗰度咯。系啊， 劲啊，波成你好有才啊！ 唔系唔系，辉哥劲，辉哥劲啊！系啊，都系受佢启发嘅。因为你就推出咗你嘅新专辑啦，系啦，终于大家都等咗好耐啦，《Love Light of the Soul》啦， 系 呢一张专辑历时系咪都两年几啊？ 差唔多2019年开始咯， 因为三月第一只牌咯，我记得嗰 阵时系啊系啊，明日花开始啦，由花儿跌咗落个沟渠，再游出大海去到冰川啦，而家 系啊，即系而家望住只碟嘅实物啦，你嘅感觉系点样？ 我感觉系都雖然是一個長的時間，是做到一個很想做的事情，無論是音樂或者今次碟 的設計，所有事我覺得都很極致啊，做得是啊，那 我很開心，因為我覺得這隻碟是這麼多隻碟裡面最能夠代表到我自己的碟的、 會不會可以用一些譬如感動或者不捨得等等這些？ 不捨得一定啦，感動是太 common 了、這個、 一定感動啊， 不捨得，因為一做了三年然後去到結尾然後突然間就覺得、完了，那我做什麼好、 你的人生其實都同步經歷了三年的時間， 是 啊，是啊，即是你回望自己 這三年這樣、有沒有覺得、其實隨著歌曲自己都好像音樂上面或者人都在變緊呢？ 一定啊，我覺得由初做的時候戰戰兢兢不知道行不行，到中途啊真的見到有些、認同啦，那就再去極致一點去做啦，到現在是一個結尾啦，而是真的有個實體的東西可以給我收藏啊、即是我覺得收藏這件事都很重要咯，對於我來說，即是因為其實很多歌大家可能都可以在一些 digital 平台去聽到嘛，咁但是我哋呢、這個呢隻、碟裏面無論係相啊或者構思所有嘢啊，同埋裏面亦加咗好多嘅 interlude 啦、係好似我回顧翻，哇！呢三年做咗都真係幾艱辛，有艱辛，有開心，有感動，我個情緒係好複雜咯，係、啊。 咁以呢個 The Dark Light of the Soul 做命名呢個專輯名，有冇呢個概念係點樣諗到呢個名字出嚟？ 其實原本咧就淨係諗住即係輝哥嗰陣時一早已經諗咗，如果出碟嘅話咧就會花開溝渠葉落冰珠係中文名嚟嘅。咁跟住之後其實因為我諗英文名都好成立嘅，因為譬如我 有一啲歌咧，全部都會有英文翻譯詞啦，同埋有英文名啦。咁《Dark Night》嗱，《Dark Night of the Soul》咧，其實就係阿星諗嘅。咁佢原本咧就係諗住用《Dark Night of the Soul》嘅，即係你要去面每一個時間啊，或者夜晚，你就去面對一個你心最陰暗嘅一面啊，喺暗黑嘅一面。但係點知咧，佢將呢個名send 俾輝哥嘅時候咧，嗰、那個 WhatsApp 咧就出錯咗，就變咗 Dark Night of the Soul， 係、 哦、 啦，係啦，咁就錯有錯著，咁啊輝哥收到呢、這個，OK 喎、啊，咁其實好啱咯，因為成日啲歌裏面我哋都會講暗黑中找到一點光啊嘛，有暗黑有黑先至會見到光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是整定要呢個名咯，係啊，跟住中文就係會係花開溝渠葉落冰川咯， 係 啊，佢唔係直譯嘅，但我又覺得唔一定啦，即係嗰個意思都喺度咯。 係因為直譯啱啱諗就靈魂黑光咁樣就，咁 我覺得而家呢個中文名已經好好噶啦， 好好 嘅，係啊， 我哋都係做翻 DJ 啦，冇搞咁多嘢啦， 冇搞呢啲， 可以寫就對聯出嚟。 但係又想問一下，即係其實經歷咗一段咁長嘅時間，去慢慢去令呢一個嘅專輯出現咗啦，其實喺最初頭幾首嘅時候，係咪已經 plan 好曬就係呢一個模樣，定還是其實佢當中都有一啲慢慢嘅變化，慢慢同你最初諗嘅嘢會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先成為咗而家咁嘅狀況。 其實花嘅時候咧，就真係見步行步，一隻一隻咁樣做啦。跟住去到溝渠同埋海洋系列咧，就真係有個大方向，有咗文字先嘅。咁每一隻歌咧，其實都係見步行步去做嘅。咁其實每一次，因為譬如去到溝渠唱榮啦，其實第一隻夜幕蘭咧。已經是我的歌曲裏面一個突破嚟㗎，我覺得，因為以前泳兒俾大家嘅感覺都是比較柔弱啊，小家碧玉啊，咁其實個歌名《夜幕蘭》，我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先係我咯。 咁啊，輝哥眼中嘅你都係都覺得都係你係有另外一面，係即係叫可能潛藏咗喺裏面。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每一次做嘅時候，都覺得係好盡㗎啦，但係點知盡之後。整個團隊又可以再想到更多其他的東西，所以我是跟著整個 project 自己去蜕變，我覺得 因為每一次覺得盡，又再突破啦。其實突破了八次起碼八至九次，其實每一次都是嘛。同埋我覺得就係、即係聽翻，特別是花嘅系列嘅時候咧，有一種感覺啊，嗰啲歌嗰陣時嘅出現嘅嗰個時期咧，可能嗰個香港嘅音樂嗰個先，或者聽歌大家嗰個感覺，好似未同而家好唔同啊。所以嗰陣時有一種即係個實驗性再強好多，但係而家嗰個先就係大家會再聽一啲可能多啲聲效啊，多啲 concept 咁樣，覺得其實那三隻好像有些出身得太早，即係作為聽的人嚟講、 你講前三隻 係啊，即係花嘅，即係明日花、夜幕蘭同埋花心，譬如花心我好喜歡，一聽就好像蝴蝶喺度跳舞嗰種咧咁樣。即係你自己又會唔會咁樣形容？你覺得其實那三隻的出現，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熱身，或者很好的一個準備，定係點樣樣？ 其實嗰陣時都真的冇想到，即係冇去商業考慮嘅，即係個市場接唔接受啊，因為。已經知道即係呢啲唔係大家所謂嘅真係一啲大眾嘅曲風啊嘛，咁但係嗰時嗰個係我嘅初型咯，我就即係我自己嘅 transformation 一個初型咯，咁仲未係好成型嘅，咁但係就係一個初型咯，咁嗰時大家未係好接納咁多類型嘅曲風啦，咁我就覺得其實你咁樣講，我都覺得我自己有個 contribution 咯，即係喺呢個音樂市場嘅蜕變裏面，我自己嘅音樂係隨住大家一齊變，即係我都用我嘅音樂去介紹俾大家一啲其他嘅歌曲咯，即係其他風格嘅歌曲咯。 係，即係行先去試一下先咯。咁嗰時因為好似你咁講少啲，所以會考慮真係從一個創作嘅角度去諗點樣做。係 啊，當你如果已經成個市場都已經可以接受咗啲，你就已經係跟咗人哋啦嘛。 係啊， 係咯，所以又唔同嘅個感覺。 都係噶，即係譬如大家聽而家泳兒嗰啲，佢話：其實我2019年嘅時候已經有三隻已經開始玩緊㗎啦。咁 冇錯，咁就好前瞻啦。咁樣 係啦， 潮流尖端。 同埋即係 total 咁多首作品啦，自己有冇話突破了咁多次，其實有冇邊一關而家諗翻起都係覺得啊，好似係嗰一關到而家諗起都覺得好勁啊，可以突破到嗰一下真係好犀利啊咁樣。 雖然每一次你每出一首歌，你都會講 嘅。我諗最大最大真係喺溝渠唱榮嗰陣時嘅，無論係隻歌啦或者 M V 裏邊啊，我成個造型啦，其實我嗰陣時俾拎張相俾大家睇，大家都認唔到係我嚟嘅。咁、我亦都即係我亦都咧。這個造型呢都是拍 MV 公司才看到的應該而是 很感恩是他們沒有嚇到一跳啦跟住不給我出啦。那我覺得我的蜕變跟公司一起蜕變咯這樣大家一起互相建立一個信任而放手給我們去創作咯 是很好的。 同埋因為我記得因為溝渠出嘅時候，其實同上一隻花心隔咗差唔多一年啊嘛。咁啊嗰陣時即係好多嘢發生啦。咁但係嗰陣時其實都有諗過啊，會唔會因為嗰個花嘅系列之後，咦可能都係之後唔再繼續啦，都係轉其他嘢咁。咁但係一翻嚟一嚟就溝渠就有一個 surprise 喺度咯，即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又係幾得意嘅，因為溝渠唱名嗰陣時咧係好，因為我出嗰陣時好似係八月到啦，咁但係其實嗰隻歌咧四五月嗰陣時我哋已經做起嘅、，which means 其實我哋年頭已經準備緊隻歌咯，咁就冇諗到遇上呢個疫情啦，即係所有嘢都好似不似預期嘅感覺，咁好似出又唔知幾時出咁。都諗過啊，係咪咁黑仔呢即真係即係溝即跌咗落坑渠咁樣咯。係啊，咁真係冇諗到。我諗連我哋自己音樂團隊啦，或者係公司啦，都冇諗過大家係會咁中意或者咁接受咯。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即可能大家始終無論我啦或者團隊都會有一個 comfort zone 㗎嘛，大家啊。你哋你係咪真係要搏落去咧？咁嗰時個賭注就冇咁大嘅，俾我試一下先咯。咁去到而家，我係我好開心，係見到我嘅團隊啦，音樂團隊啦，我嘅公司嘅所有嘅同事係好似變成同我一齊去同行，好相信呢件事去行。我覺得呢個係令我好開心嘅一件事咯，係啊。 同埋譬如溝渠同埋經紀可以得到一啲獎項，會唔會都係一個好更加實在地睇得到嘅一個肯定？對於呢一路以嚟辛苦嘅 project 係即係大家中意嘅咁。 係啊，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啲好大嘅鼓勵啦，因為有啲獎項我自己都。即係做嗰時真係冇諗過要拎咩獎咩獎咩獎咁啊！即係嗰陣係諗咗啊，大家接受已經好好啦。但係再拎到獎項嘅時候，而係嗰個獎，你自己會 feel 到咯。你嗰個獎到底係大眾都接受，定係你有啲獎你有啲商業因素，你會自己 feel 到嘅。咁但係我係覺得大家係接受我做呢個曲風咯，呢個令我更加開心咯。 嗱，我哋今日讲即系呢个坚定不移啦，去坚定不移做呢只碟，足足三年时间，其实对你自己嚟讲，会唔会都有一个可能系好想证明嘅一件事，去透过呢一张碟去证明俾自己也好，证明俾其他人系睇嘅一个信念或者系一啲嘅事物系想证明出嚟嘅。 有噶，我都好想，因为我成日觉得我自己。唔係大家見到嘅嗰個榮儀咯，但我唔知點講出嚟，因為所有人見到嘅榮儀都係個好正常嘅榮儀，即係一個會喺圖書館嘅榮儀， 應該好唔正常先 啱。即係可能積爛衫嘅榮儀，我唔知啊。即係我感覺俾大家係咁，但我成日覺得我其實唔係咁樣咯，但我又唔知點樣我去表達出嚟咁樣，咁所以 你講到一單，你覺得自己其實都唔係好正常嘅嘢出嚟。 我唔知點講啊！ 你身邊嘅同事有冇講過關於你唔正常？ 咁我唔正常啊，同事。 有冇啊？你有冇一個例子啊？ 佢哋而家一定話冇噶。 冇啊，佢好正常啊，好好噶。 跟住嗱，我哋一 off mic 就即刻開始數啦。 佢咁啊。 咁但或者我呢啲唔正常，係只可以用我音樂裏邊表達出嚟咯。咁所以或者我平時就係太正常啦。 係。 我就做係啊，抑壓咗好耐，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好想俾大家睇到。我唔係你哋淨係見到嘅咁樣咯。 喺呢一張嘅專輯裏面咧，咁除咗一路以嚟即係三個章節，每個章節三首歌，即係九首歌之外，裏面其實今次咧就有16首啦，因為裏面有兩首嘅 remix 同埋有啲嘅 interlude 咁樣啦。有冇得都介紹下呢一個嘅即係個 tracklist 嘅排法啦，裏面嘅 interlude 咁咯。 好啊，呢個 tracklist 咧，你而家見到嗰個 tracklist 咧，同網上流傳嗰個 tracklist 咧係唔一樣嘅。咁網上流傳嗰個 tracklist 係佢嘅前製嚟嘅，因為我哋諗排序嘅時候咧，即第一個就係覺得太正常啦。如果要即係跟翻派歌嘅次序啦，因為嗰陣時係 花開溝渠葉落冰川，但係 musically 上面佢哋唔係咁樣 flow 落去，因為我哋都係一隻一隻歌咁樣去做嘛。咁所以原本開始咧就係想跟翻個音樂風格去排嘅，咁唔想大家聽到精神分裂咁樣。咁、但係另外阿輝哥就都 point out 咗，佢好想即係大家係跟翻泳兒嘅蜕變一齊，咁佢。照翻派歌嘅順序嘅，咁、所以最後我哋都剔咗呢一樣嘢，咁但係個頭咧，你就擺咗三星石板，同埋尾咧就係、是、Per Se 嘅合唱啦。咁其實嗰個旅程咧都係希望有三星石板啦，大家進入前世啦，你就會聽到啲聲效嘅。咁嗰啲聲效咧就係、是、一啲頻率咧係可有啲催眠嘅感覺，帶大家進入一個二度空間，跟住之後你會順住去聽啦，由前世聽到今世啦，跟住去到葉落冰川嘅之後咧，你就會聽到啲聲係我唱嘅，我唱嘅，就係好孤單一個人喺個可能係冰川度嚇，咁終於你揾到同你同行嘅人，就係 Percy 啦。 咁嗰啲聲效其實嗰啲可能聲音嘅 source 係即係點樣揾嚟㗎？ 有啲係再 extra 揾㗎啦，有啲就喺原本嘅歌曲嗰度再抽出嚟，咁有啲就我唱嘅， 咁樣。咁啊 ，CM 去幫手即係左砌右砌咁樣。 係啊。 咁佢啲原本你排話即係可能跟個 music 個 flow 多啲，有冇一啲例子可能係其實嗰、那個？個 transition 係由邊一首去邊首咁嘅？ 原本咧就都係三七四開始嘅，因為覺得由點都係由前世開始噶啦。跟住之後咧，因為明日花呢一隻歌咧，特別講就係我哋做明日花嗰時真係比較脱離成個 project 嘅，嗰時係冇諗過一切嘅。咁、所以嗰時我哋咁調轉啦，即係。三星石板咧，然後就去花心嘅，因為都係一啲氛圍比較離地少少。跟住之後，我唔冇記錯嘅，就應該孤獨排去明日花嘅，因為音樂風格係比較相近少少。跟住後面就類似緊，但最尾嗰陣我哋點都覺得一定係葉落冰川嘅咁樣咯。咁所以之前就咁樣啦。咁所以之後我哋就順翻而家呢個次序咧。咁嗰啲 interlude 就好緊要啦。因為都唔真係咯，唔想大家聽到精神分裂，咁所以要都係要諗過度過點樣帶大家進入呢個泳兒三年嘅旅程咯。 大家可以試下，即係除咗而家呢個排序，頭先泳兒講嗰啲，你又可以 係啊， 即 係可以嗰個你試下， 係你可以自己試下網上嗰個聽法，睇下個感覺又係點樣樣。 但係嗰啲 interlude 就會唔同咯，如果係嗰個排係啊。 灵魂未相应，一早记得是你，神情未捉住，一早已死心跟合定，已经心醉梦死，情人未相遇，一早好过运气，长眉眉张大，一早却幻想得美丽，未开花已浸死。

今日松动音乐继续泳儿喺度啦，咁啊，而家你推出咗你嘅新专辑《Dark Light of the Soul》 呢一张专辑里边咧，一个最新嘅派头歌《最终章》啦， 系《 叶落冰川》啦。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撬嘅。 哦， 咁啊，我估先啦。关于呢个《叶落冰川》咧，最初就咁听，即系我会觉得啊，系咪其实想带俾一个大家好冷冰冰啊，好冷酷，有啲得得地咁样嘅感觉？即系最初我怀疑过去一个 first version 系会做得比较再 dark 少少，咁但系再听落去，其实已经唔系喎。佢呢只作品嗰个希望系好大，系一只其实好光明嘅一个歌嚟嘅。咁我就谂就系会唔会就系因为呢一只始终一个收尾嘅作品，希望想带翻一啲正面啲或者可能系光明少少嘅一面俾大家。其实系一种好大嘅力量带到俾大家。 咁我估埋你只 key， 我想估其实系因为我一路都好期待呢只歌收尾点样收嘅。即係因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後我一聽到 intro 呢，我就起雞皮了。我就覺得是不是其實你可能去想的時候都覺得是作為一個最終章的時候，一來第一粒音就已經想給聽的人有一種個畫面很宏大，還有一種我會認為是 epic 的一種感覺，所以可能用了一些 strings 啊這樣。那我覺得就是你們想的方向的時候，怎樣去開始最後這一首歌是有這些想法。 嗯，好，咁我就揭曉一下。咁呢一隻歌咧，其實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咁多隻歌裏面咧，係呢隻歌係唯一咧，我當時諗咧係 visual 行先嘅。 嗯， 即係咧，我其實係想有隻群舞嘅。而嗰啲舞都唔係 K-pop 嗰啲舞啦，即係我諗住創造一隻係呢個世界舞嘅舞嘅咁樣。 我記得上次你有講過一隻自己嘅舞， 係一隻自己嘅舞步。咁咁嗰種點解我想跳舞咧？即係。當然不是告訴大家我很跳得，但是我是覺得這些歌去到最尾最終章，我是很想加上一些肢體語言去表達這首歌，因為我覺得聲音已經不能夠去，已經不足夠去表達我們想表達的東西。那當時是有群舞的想法啦，所以給了一些影像 Vicky 先的，是啦，跟住他們又度了哪一位可能覺得可以跳舞啊，這樣咁係由呢一個開始先啦。咁頭先你講嗰個宏偉咧，咁我覺得一定係宏偉嘅最後呢隻歌。宏偉得嚟，但係係好似你講開頭嗰種感覺。宏偉得嚟，但係孤單啦，好似係一個人去到一個好遠嘅地方，白茫茫啊，一望無際。但係你一個人終於戰勝咗呢個世界，即係好似因為裏邊有一個 interlude 就係 extinction 啊嘛。係。即係其實去到海洋系，你就係、是、你係唯一一個生存者咯。你遊到去呢個冰川咯。所以宏偉是我們其中一個， 即是一個畫面，即我自己想到可能沉溺完之後，跟住好啦，我掙扎到終於浮到上去，一上水，哎呀，原來在冰川白茫茫一片，得我自己一個。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是有 dark 的元素在裏面，所以我覺得個 verse 其實並不是，因為佢好宏偉，但佢並不是那種，因為我其實我不是很想做那種大合唱啊，喂，我哋而家好正能量啊，即我不想是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是想呢隻歌是有一個能量咯。聚集一個能量，因為我覺得已經去到即係裏邊歌曲咧有三句歌詞啦，就係、是、是我敢相信奇蹟，若是天地無奇蹟，然而生命是奇蹟。即係我覺得係分咗三個階段咯。我自己呢個 project 就係我到我開始做嘅時候，我係未相信有奇蹟呢件事 ，just try 我唔知。跟住到中間，哦、真係有可能會有奇蹟喎、哦。咁、到最尾，我係好想。跟大家分享，叫你們一起相信有奇蹟這件事。 是、你說因為這首歌的畫面是很重的，剛剛可能 開始的時候就是我在水上出來看到白茫茫一片的冰川，自己一個人、但其實是不是在這首歌裡面這個的主觀鏡的旅程，其實它是有不同的階段，好像即個心態都覺得是一開始有少許絕望的、我游得那麼辛苦都是來到一個冰天雪地、但是後面聽得出、好像是有些希望在裡面。 這個我自己唱的時候 plan 的唱法咯，咁都同 Vicky 有少少唔同嘅，就係、譬如前頭嘅時候咧，我起身站於北極啦，咁初 Vicky 就話啊，我唔係我自己初諗嘅咧，就係、是、我起身嗰下真係我已經沉溺咗好耐，即係 lost 咗好耐，我終於醒啦個人，咁、Vicky 當時落就同我講另外一個感覺，就係、是、我起身就係我跌倒咗，我終於起到身啦，係兩個感覺嚟嘅。最後我就 take 咗 Vicky 嗰、那個approach 去唱呢隻歌咯，因為我又諗翻其實之前嗰幾隻歌係《荊棘海》啊。 都是似，即都係真係比較刺痛啊，同埋真係傷痕累累噶嘛，真係唔係瞓醒覺起身嗰種感覺。咁係啦，係啦，因為我 take 嘅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好 lost， 跟住我起身終於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啦，即係我係 mild 啲嘅。但係如果一個咁宏偉嘅編曲喺前面，我覺得佢嗰個 approach 係啱嘅都。 如果唔係就好似 hangover 醉咗之後突然瞓醒，咦我嚟咗北極喎咁，有時會噶嘛，你瞓醒唔知去咗邊噶嘛咁。 但至於講到即係頭先呢個好宏偉嘅編曲，其實你最初去諗嘅時候有冇話即係除咗畫面上一啲嘢你好想要啦，有冇話有一啲特定嘅聲其實你都好想係擺到喺入邊咁樣？ 我就冇特別講話想要咩聲啊，但我就有同 Picky 講話，我想有啲寒冷嘅感覺咯。 嗯， 即係真係有啲聲效定乜嘢去做咧，即係營造真係凍嘅感覺咯。which 我覺得係有做到嘅。 同埋甚至有啲敲擊嘅聲音，我覺得聽落去有啲似好似嗰啲冰裂咧，嗰類聲咁樣樣。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都係一啲咁樣樣配合翻嚟。 配合翻，係因為其實我都有訂一啲我中意嘅 reference 嘅，咁佢可能都有聽咗啲，我覺得呢個感覺咁，所以佢敲擊咧都係一啲可能我自己本身都好想擺落去咯。 咁你嗰時揾一啲嘅 reference 係一啲咩？係啲咩嚟俾佢？ 一啲外國嘅歌嚟嘅，係啊係啊 ，which 我可能中意佢嘅演繹啊，或者我中意佢嗰個音樂底啊，咁但通常咧，我俾曬啲底咧出嚟都唔係嗰樣嘢嘅，但就有嗰個感覺，所以呢個係好犀利嘅個團隊，就明我講乜嘢，但就唔會抄佢哋嘅，咁但係又做到我哋想要嘅嘢。 至於粉詞方面，今次真係要輝老師出嚟，應該就好輕鬆啦，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耐嘅一個概念，應該係咪比較比起以往嘅作品，今次其實都冇乜大嘅修改或者點樣嘅？ 我又唔知對於輝哥嚟咪輕鬆，但佢有講個沉溺係寫到想死嘅。咁呢只佢冇講嘅，但我自己覺得都唔難，唔容易啊，因為你要將一個總結嘛。咁個總結係最緊要，唔係最緊要，即係個總結係令到你收尾嘅時候，大家係留咗最後嘅感覺係乜嘢咧？即係好似睇到劇個爛尾嘅話，你就覺得你前面做嘅全部都係廢嘅咁樣。咁所以，但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佢可以將我所有嘅前面嘅嘢全部集於呢首歌。譬如佢第一粒音起就係我起身，我呼吸，佢就呼應翻沉溺嘅不要呼不要吸。跟住裏面閃爍如星星啊，跟住又講到三生石三生啊，所以我覺得樣嘢都擺得恰到好處咯。我覺得係即係功力好深厚。 咁因為之前講緊特別海洋系列上，之前幾次訪問都會講究竟一路流去邊度，可能你啦或者輝哥等，大家都會有一啲 idea， 究竟去嗰只沿住嗰條線點去？咁去到冰川做呢個叫做結尾嘅話，係嗰陣時你 idea 定輝哥 idea 定係點？ 輝哥諗㗎，因為嗰陣時跌咗落溝渠，佢就話咁我哋跌咗落溝渠，我哋要去邊咧？佢就我哋要流向大海，跟住之後流向大海之後話要去到最遠嘅地方，就係去到冰川咁樣咯。係啊，我覺得好犀利啊！我覺得呢個即係我真係自問啊，係叫我諗咧，我真係未必。可能你都諗到嘅，你寫咗咁多對聯。 咁但係咧，即係又講下個 focal 上邊，即係上次我記得沉溺嘅時候咧，要營造一種好似吸唔到氣、吸唔到氣嘅感覺咁樣啦。今次去錄呢一首作品講冰川啊，你留到一個冰川， 係咪開大啲個冷氣？係 啦，係咪要開大啲個冷氣？哎呀，好凍啊！ 著少啲衫 咁啊！哎呀，點樣用力唱咧？咁樣 呢一隻都難啊！呢一隻咧有幾樣難啊？就係佢係咁多歌裏邊咧，要唱得最放嘅一隻。因為我自己唱歌都有啲習慣，就係收下放下，或者唔会放得好尽嘅。咁但系呢只歌去到佢呢个咁激昂嘅编曲啦，即系冇得勒住自己啦。咁另外咧就系真系冇唔够气咯，去到最尾嗰个 chorus 咧，其实我望在途中嗰句，因为嗰个咧其实系我自己 request 嘅，因为 demo 嘅时候咧 ，Vicky 系最尾先摆呢个音嘅。但系嗰个音咧，听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呢个音系可以表达到呢只歌系去到最远咯，嗰种感觉，即系唔系话个音系好高要好 show off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音就系去到最远最宏伟，去揾嘢嗰种， 即系 project 系 嗰种希望系啦，咁所以我就想 喺呢個音係早少少，早啲出現嘅。咁我就同佢傾啊，有冇得修改啊？咁佢都好，即係好好咯。即係我第一個 demo 之後，佢就再修改咗，去到而家呢個 version 咁樣咯。 咁喺即係個 vocal 裏邊，仲有冇即係一啲嘅、可能一路唱嘅時候，因為呢只歌嗰個感覺都好強咧、有冇可能某一啲嘅段落啊等等？你有記得嗰時錄音？哇！我自己都被 touch 到得好犀利。 我唱 verse 嗰時係好 touch 到的，我唱 chorus 嗰時候挫敗嘅，因為好難唱，即係嗰係冇乜透氣位啦，跟住啲音又轉上轉落啦 ，which is 都係 Vicky 一貫好中意寫嘅方法嚟㗎咯。咁但係嗰份詞已經令到我好 touch 啊！有一句人累累了。就趁累了，將一切來清空。存在在變，就趁在變。將三生再擁抱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食正我自己做呢一個花開溝渠要落冰川個感覺啦。即係我好攰啦，其實真係我要清空我自己，從頭再嚟多一次。但係亦都係我覺得而家呢個疫情俾到我好大嘅衝擊，就係、是。尤其是啱啱啦，即係大家過完New Year， 大家以為可以去到一個正常嘅時候，但係所有嘢又好似要去翻零啦。其實大家都真係好攰啊，但係都冇辦法，所有嘢都呢、這個世界都真係有啲嘢都喺度變咯，就冇辦法，你就去擁抱佢咯。 即係啲歌好似就經歷緊發生緊嗰啲嘢咁啊嘛。咁但係去到只歌唱最尾嘅話，會唔會？即係嗰個狀態點樣去收最尾嗰幾粒音嘅時候，即係有一種係好似完，但其實佢又將會展開 好 係啦，即係係咪都要有呢一種嘅 mindset 咁樣去諗點樣唱？ 有啊，因為最尾嗰句我都好中意嘅，即係再凍的不怕凍，跟住最尾 ending last 嗰隻還熱血的不凍啊嘛，即係 which is 我諗大家呢排即係呢幾年都感受好深咯，即係好似做乜嘢都大家好似成個世界好似。唔知點咁樣，即係大家好難可以，好似好難 go back to 以前好正常嘅生活啦。好似個氣氛又好似唔係咁好啦，好似好啲又唔好，好啲又唔好。咁所以你最近即係我諗你自己的心態係最緊要咯。即係個世界好冰凍，我哋去到好似冰川，寒風喺度吹住。咁但係我哋內心仍然。是要感覺到温暖，你才可以繼續走下去咯。我覺得， 咁呢一首歌《葉落冰川》亦都有一個即系 MV animation 嚟噶嘛？呢一個係啦，係 啊， 係啦，呢個點樣玩法啊？ 因為呢個冰川 係啊， 唔係因為呢個 story 咧，就係本身我想跳舞嘅，但係咧我想諗個跳舞真係好多人嘅，即係可能有廿個 dancer 咁樣，咁就太高 budget 啦。即係因為我每一個 MV 咧，其實公司都好好啦，即係俾咗好高嘅自由度啦，亦都好高嘅預算去做啦。咁我自己都。好開心，亦都好諒解，因為廿個 dancer 我都知道多嘢咁樣。咁計完條數之後咧，搭埋個景，整埋衫，所以得翻兩個 dancer。跟住我同阿新講咁啊，如果得翻兩個 dancer， 不如唔好跳咯。係啦，即係我覺得唔使有唔好咁 stubborn 咯。即係我唔係真係為咗要跳舞啊嘛。咁所以我淨係想 present 呢個感覺。跟住佢就再俾咗個 idea， 就不如。俾 animation 啊，因為反正依我哋做緊嘅嘢都係一啲比較 surreal 少少，咁你做 animation 都可以，即係我哋又去唔到冰川拍啦，係咪？即係畫個冰川出嚟啊，或者 好難揾到呢啲景，即係你話扮第二啲地方嘅森林都仲可以。 其實好難拍，我覺得我啲 MV 尤其是去到京畿海咧，其實係幾難拍，因為好宏偉咧，你可能要揾啲好勁嘅景啊，或者你要諗個特別嘅 idea 咯。咁所以就最後轉咗 animation 啦。咁但係最後我都有。問佢啊，咁你畫翻廿個 dancer 出嚟，你覺得 唔得？呢啲數多啲咯， 畫埋你出嚟， 畫我出嚟 啊！全部 dancer 個樣都係你嚟嘅咁， 係啦，咁樣咯。 係，咁你點樣參與喺呢一個嘅 MV 即係 animation 裏邊？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同佢講，我就覺得 animation 都幾有挑戰性啊，因為其實你都如果太過全部都係 animation 咧，我就會覺得有啲。距離咁樣咯，跟住我就同佢講啊，會唔會我可以都參與嚇？咁、佢就諗咗，其實我都有啲 shot 我係要拍落劇，跟住再拍落嗰啲即係同啲 animation 升埋一齊咁樣咯。 所以都有拍咗少少一啲畫面咁樣。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 animation 嘅 MV 作為呢個葉落冰川呢個成個 project 嘅一個總結啦。咁呢一個嘅專輯經歷咗三年就誕生咗啦，係咪都唞下先啦，都攰啦個人。 冇得唞啊！ 定係已經 趁我熱血嘅時候，快啲再繼續做 啊！係即就已經都要諗呢只碟出完之後，跟住點樣樣玩啊？ 其實實際就未真係好落實去諗嘅，但係我覺得都要諗咯，因為我但係都唔應該將之前嘅一啲成功啦，變成一個負擔嘅，我覺得即都係要清零去再諗過咯。咁有啲今年有啲咩進，即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呢？首先我就覺得時間上面啦，希望再 plan， 因為大家都真係做得好攰，冇乜唞過。咁我成日覺得做音樂創作或者做藝術創作，其實冇得逼你話快啲交歌，快即我錄音我都唔可以，你快啲錄完，即收到隻歌，即係錄兩個 session 就得啦。咁尤其是我覺得而家啲歌咁深層次嘅一啲意思，我自己都要消化咯。咁呢個我好想 aim 嘅就係再俾多啲時間大家去沉澱咯，再去重新再做咯，咁樣。 系咯，因為之前都可能三四個月到就出一隻咁樣樣咧， 出完跟住就其實又嚟啦咁樣，係啊。 跟住中間可能有啲唔同嘅版本同人哋合作，咁其實 keep 住你都冇停過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咁，所以之後嘅 project 起碼可以即係可以就點樣 plan 啊，或者點樣樣鬆動一啲咁。 可以有翻二十個 dancer。 我哋會記住你好想有二十個 dancer。 二十個 dancer， 第一 part 就要有二十個。 好啊，我最中意跳舞啊，交俾我哋。 你 OK 啊你 ？OK 啊，我呢啲 手長腳長。 咁所以再次恭喜泳兒呢一張嘅專輯誕生咗 Dark Night of the Soul 嘅，多謝你啊 ，Thank you。 空，存在在边就亲在边，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亲白雪，想起你，就算白不愿你想起我，为不激光着冰穿信照我。再。